你前面也谈到了，其实房东呢还是很注意看这个房客的资历呀，他的信用啊等等哈， 是的， 看工作工资情况。 嗯， 那么作为海外留学生来说，在荷兰想租公寓，想租学校之外的房子， 嗯， 是不是难度非常大呀？ 对，这样的难度是比较大的。 嗯， 一般来说，在荷兰租房，他是要考虑你是否有一个固定的工作， 嗯， 然后根据一般的话是要看你的工资， 嗯， 是否你的1/3的水平能够支付他的房租，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考虑给你租房，所以对学生来说要求是比较高的。 嗯，那么这么来看的话，学生如果想去校外租住，是不是难度还挺大的？ 是的，当时我们找房子就是比较困难， 嗯， 所以还好学校是提供了学校校园的一个公寓给大家， 嗯， 这样子就避免了一些这一类的问题 麻烦。 对， 嗯，那比起来的话，你觉得住在校内和住在校外有什么不同呢？ 住在校内的话，其实我的感觉是比较方便的，因为离你上课的地方是比较近的。 嗯， 然后但是你在生活上面会可能会有些影响，因为比如说离，超市啊，或者是城镇中心是比较远的。 嗯，从生活的便利来说，可能还是租这个普通的民宅会更加方便哈。 是的。 但是如果从学习的角度来看，从经济上来看的话，可能还是租学校公寓更加的简单， 嗯， 程序也是更加的方便一些哈。 嗯 嗯，那么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哈。 嗯， 你是2010年到荷兰学习， 是的， 嗯，2018和2010，你觉得留学对于海外学生来说，在荷兰的留学生活的变化是不是很大呢？ 是的， 嗯， 之前荷兰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留学国家， 对， 当年我去的时候，直飞的都航班都比较少，到现在，你去主要大的城市你会看到很多留学生， 嗯，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变化，就感觉 国际化了， 对对，越来越国际化了， 嗯， 到处都能听到中文了 啊。是，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了哈。 是的， 我记得就在最近还读了一篇报道，是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校长呢， 嗯， 对媒体表示，这两年在他的大学里面国际学生的数量是越来越多哈， 嗯， 占比几乎是达到了25%以上，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， 嗯，是。 那么最大占比呢是来自德国的海外学生， 嗯， 第二呢就是中国学生了， 嗯， 那不过德国学生可能是占比更大，可能这个25%里面几乎90%是来自德国的学生， 嗯， 那么中国学生的这个上涨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哈。 是的。 那么他们也是表示说，认为这个国际学生的上涨速度太快了， 嗯， 他们想稍微来缓一缓啊， 嗯， 来那个稍微的减少一下哈。 嗯， 你这方面情况你了解吗？ 他是荷兰，因为他整体的地理它的环境是比较小的， 嗯， 像它整个人口才1600万， 嗯， 对他们来说是压力比较大的， 嗯， 如果人突然的激增，他感觉到他的教学水平可能会受到影响， 嗯， 因为老师相应的话也要增加， 嗯， 他的所有人工的成本都是要增加的， 嗯， 他可能会考虑到这些问题。 嗯，那你觉得对于海外学生来说，去荷兰留学它的吸引力在于什么地方呢？ 主要第一呢是它对于学生来说比较实在的，可能它的成本会低一些， 嗯， 它虽然是欧洲国家，但是它的教育水平很高，但是它的成本的话就是相应比英国德国这些地方要便宜一些， 嗯， 这可能是学生首选的。 你觉得它的生活成本， 对， 嗯哼，学费成本， 对对， 都会低一些。 是的， 嗯， 然后第二个方面在于它虽然是以荷兰语为它的母语和主要语言， 嗯， 但是在英语在荷兰的普及率是非常高的， 嗯， 对于学生来说它不像去德国或意大利或者是法国 重新学一门新语言， 对， 嗯， 所以它的包容力是很大的。 嗯， 第三就是它的文化非常多样性， 嗯， 包容性很强，所以很多学生愿意选择荷兰作为他们的首选。 对，所以呢我也是看到报道说哈，这位校长也说，正是因为招了很多的国际学生哈， 嗯， 所以说如今在这个大学授课里呢，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选用英语来进行授课。 是的， 但是他认为这也跟他们要求来倡导荷兰语、保护荷兰语的这个初衷并不是特别的符合哈， 嗯，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在2018年开始呢要放慢这个接收国际学生的脚步啊， 嗯， 不能让人数再这么快速的来增长了。